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2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十六。北京晴，9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看花灯、对调子、赏民俗，各地群众多种形式欢度元宵佳节。 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40%，今后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各地将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 32个地方和部门将试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农业部要求全面加大种子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行为。 新春走基层，广东湛江分拆行政村开展村民自治得到群众认可。 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澳大利亚遭遇百年不遇的炎热天气，个别城市最高气温超过48摄氏度。 以下是详细内容。 昨天是正月15，元宵节。在国人眼中，只有过完元宵节才算是过完了年。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各地的人们用看花灯、对调子、欣赏民俗表演等各种形式欢度元宵佳节。请听报道。 俗话说，秦淮灯彩甲天下。昨晚在江苏南京，十里秦淮全线布展，观灯客流突破55万人，140多组大型灯组让赏灯群众目不暇接。 今年呢，看到了说是600年才得以复原的那个鳌山灯，确实非常壮观。在现场的话，最壮观的一个感受的话，还是大王寺塔的话，整个亮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漂亮，就觉得它其实上是我们灯会期间南京最大的一盏地标性的一个灯彩吧。 在内蒙古赤峰，来自赤峰宁城、河北平泉和辽宁陵园的8支非遗古乐猪猪叉表演队，锣鼓叉齐鸣，铿锵有力的节奏和浓郁的节日氛围融在一起，欢乐热闹， 热烈隆重，而且气氛融洽。我得点10个赞，100个赞。 宁城县猪猪叉协会秘书长敬堂介绍，猪猪叉打击乐成型于元代，经过蒙、汉、满各族群众和古乐艺人的丰富完善，成为民间重要节庆活动中演奏的上乘打击乐。 猪猪叉打击乐是我们就是独特的文化品牌，通过这次的蒙晋辽三省区古乐展演交流活动，把此项这个民间艺术吧更加的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在陇南文县铁楼乡，当地居住的东亚最古老的部落白马藏族用自己独特的古老民俗闹元宵，跳池歌咒。池歌意为山神，咒是舞蹈，表演时头戴面具，模拟走兽步姿，原始古朴，粗犷豪放。无论离家远近，白马藏族的儿女们都会在元宵节这天回到家乡。50岁的班宝林就一次也没落下。在他看来，池歌咒不仅是一种跳一跳，更是一项全村人最尊崇的民族传统。 每个村子都跳，它是祈求祝福，全村人都参加，主要就是保佑白马人、白马山寨啊、吉祥平安。 清溪梅竹又称板凳龙，是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江西丰城清溪村，来自村里的300多位农家汉子扛着装有红竹灯笼的板凳，连成一条500多米长的黄色巨龙。他们穿村过户，蜿蜒前行，所到之处家家摆设香案，燃放爆竹迎接，现场十分热闹。 很多的外校人士都知道，所以我远在上海，我也要回来看一看我们家乡的板凳龙。 比心开篇，合辙押韵，随音而起，男女对唱。来自全国近100名山歌好手齐聚昆明市晋宁县，与周边4万多群众一同欢庆元宵。闹春调子会已自然流传数百年，是当地群众正月15闹元宵的传统活动。晋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姚生： 前来参赛的歌手有48对，年龄最大的有76岁，最小的26。我们的山歌调子呢，已 以歌唱美好幸福生活，歌唱我们的新人新事为主题。 欢庆元宵佳节可以传统也可以现代，国内首个手机网络元宵大联欢直播活动在河南郑州热闹开演，歌曲演唱、杂技、少林小子武术表演等等，无论离家乡有多远都可以打开手机观看节目。农民兄弟乐队队长蒋立伟： 手机直播吧，官方的媒体去这样做，这种尝试应该是非常大胆也非常接地气的。 大联欢除了在郑州设置主会场外，在开封、洛阳、安阳、新乡等地还设置了多个分会场。大联欢活动总导演周红介绍，通过手机等移动端传播，异地多地直播举办元宵大联欢，这在全国也属首次。 在手机里边看到是在不同场景共同演绎的一台晚会，这也是这台晚会的一大特色。这台晚会呢，通过我们这个网络的布局，全世界人都能看得到。 豫园之夜，海军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依然在大洋深处执行任务，风浪中各级官兵坚守岗位，忠诚之心明月可见。请听央广记者孙杰从南海发来的报道：海上生明月，照我去远航。 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南下，南海某海域海风劲吹，浪涛滚滚，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三艘舰船在波峰浪谷间高速行驶。元宵之夜，按照舰上的规定，各舰实行灯火管制，漆黑的驾驶室内只有部分按钮在不停地闪烁。记者来到舰艇前段驻舱，主炮技师李明带着班里的几个战士一起研讨前期准备中各项装备故障排除情况。执行任务前，他的第二个小孩刚刚出生。 当时我接到任务的通知时，还是第一时间回复了副舰长周亮，我要提前归队。2015年我农历二等功，这是组织对我的肯定，我更要时刻磨砺刀锋，为祖国随时出征。 记者走在通道里左摇右晃，需要手拉着扶手艰难前行。大学生女兵孙悦是位列兵，她的工作主要是水声对抗，经过反复练习，她已经能独立执更了。 是第一次执行大项任务，心里还是慌慌的，能为祖国辩音我很光荣也很自豪。 夜深人静，带缆平台上几盏夜灯照亮思乡的心灵。主炮班长孙鹏飞正抓紧时间制定明天的科目训练计划，第一次受领带队任务对他来说压力也不小。 以前搞对抗，对敌情或多或少都知道些，但这次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演练具体哪天搞不知道，在哪里搞也不知道，对手是谁更不知道。没办法，只能练，把自己练到最强，就不怕任何敌手。 忽然舰上的警铃突然响起，官兵们全速冲向战位。海天之上，一场部署演练硝烟乍起。此时的舱外，一轮明月刚刚升起，大海苍茫，桅杆高耸，五星红旗猎猎飘扬。编队政委马旭波： 今天是元宵节，但我们已然战斗在万里海防线上，为伟大的祖国站岗。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会把对家人的思念化作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把狂风巨浪当作锤炼战斗精神、砥砺军人血性的平台。 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41.2%。今后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各地将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自实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以来，公安机关共办理异地居民身份证500余万张，仅2016年就有143.5万的无户口人员登记上了户口。公安部指出，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要全面开放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朱立佳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定。中国现在这个学习设施，年代大学毕业生啊，近800万左右，因此呢，他们是未来中国改革发展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力量。放开对他们的落户限制呢，当然对他们本人有好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对于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户口问题，公安部表示要努力做到能落尽落，并规定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不得实施积分落户制度。 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未来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力量，或者换句话说呢，城市人群发展的一些主要力量。因此呢，就是我们非常重视这部分人群，因为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对于一些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啊、一些学生啊、一些 些就是军人啊等等，他们的这种快速落户与推进城市化进程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日前印发，各试点地方和部门将在六类行政执法行为中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央广记者王宇报道。 方案确定，在天津市、河北省、安徽省、甘肃省、国土资源部以及呼和浩特市等32个地方和部门开展试点，各试点地方和部门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六类行政执法行为当中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18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次的试点工作就是对这个基本要求的落实和推进。 国务院提出的这个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的记录制度和法治审核制度，这三项制度试点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对执法活动加强监督和确保执法活动按照法治的要求，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一方面实现法律的实施的目的，另外一方面呢，切实保障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印发试点方案的同时，国务院要求各试点地方和部门要通过试点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促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合法规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农业部近日部署种子市场监管和品种保护工作，要求全面加大种子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行为。央广记者张文、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明确要求，在品种实验阶段，对所有参试品种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发现含有转基因成分的要立即停止实验，并停止相关申请者的参试资格，要严把育制种基地关，防止非法转基因种子播种，要严把市场关，发现非法销售行为要没收种子并追查违法主体。农业部科技司司长廖希元表示，尽管已经批准发放了转基因棉花、番木瓜、水稻、玉米等作物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以及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甜菜的进口安全证书，但在我国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安全证书只是商业化种植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虽然我们发放的安全证书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但在我国商业化种植还需满足3个条件：一是进口安全证书的品种还需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二是主要农作物还需要按种子法的规定通过品种审定；三是种子生产经营者还需要经过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同意才能生产经营。我想强调的是，尽管获得安全证书的品种是安全的，但是私自种植，因为它违反了种子法、专利法、农业转基因生物管理条例，所以我们要严肃依法查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春走基层，春节期间，央广记者郭翔与湛江台记者陈慧玲来到广东湛江后里北村，感受到村民对于分拆行政村政策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的认可。请听报道。 在后里北村，新建的村道、高耸的新水塔都是行政村分拆后由自然村村委会申请的专项资金建立起来的。后里北村支部书记洪瑞放说，瘦身后的自然村设立了各自的党支部和村委会，有了自主权的村委会班子就能够因地制宜地调动资源，为本村居民谋福利了。 现在我们住园村和大型政府一样，可以直接拿到村硬底化建设低保胆指标，直接申报1亿项目资金。 湛江市在麻章区选取了13个行政村，分设为39个自然村，把镇、行政村、自然村治理框架调整为镇村模式，党支部、村委会前移下沉到自然村，建址解决村集体资产空壳、村庄内部矛盾突出等问题。而对于村民来说，以前办事儿要跑到离本村很远的村委会，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够办理户口迁移、买社保。村子小了， 离村民的心却更近了。村民李树彩： 我们现在村民办事，不管是白天晚上，也可以查到村委干部办了。如果村委干部不在的话，也随时打个电话，随时到的。因为在村里办事方便很多了嘛，这办事在门口了。 如今回到后河村，任自然村支部书记的肖武胜说： 番菜行青村村委会下级到自然村执行村民自记试点后，我们按本村实际自记管理，大小事有人管，及时处理，实体经济都发展了。 湛江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钟德告诉记者，自从中央支持各地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试点，分家有的制度做支撑，今后推广就更有底气了。 就我们湛江作为一个新型新市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呢还有进一步来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有序地推进理想主义重构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眼下正是新春求职旺季，记者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走访发现，春节过后这里的境外劳务用工需求较以往有较大增长。请听报道。 安徽马鞍山建成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澳大利亚上市的以国际劳务派遣为主营业务的建筑服务企业，今年公司在海外新开设了3家分公司，业务拓展所需要的境外务工人员也随之猛增。春节后这段时间，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杜燕的主要任务就是招聘员工。 今年我们对于海外的一线的工种，像木工、钢筋工、瓦工这块，我们计划今年初步的计划是500人。管理人员这块，今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50人，招这个应届毕业生培养，为公司长远的人才战略计划来进行培养。 除了建成国际、中国石器冶集团等在海外承接了大量建设工程项目的多家企业，也纷纷在节后大量招募海外务工人员，使得出国务工成为这个新春安徽就业市场的一大热点。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现在企业在招募员工时，除了看学历、看技术、看经验，还不约而同地看起了人品。杜燕： 我们更看重的是人品，因为这个作为长远的来考虑的话，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但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各个方面还是，虽然说是可以改进的，但是毕竟还是很扎深蒂固的。 企业挑人才重视人品，求职者挑企业则重视保障。求职者胡红磊： 工作的环境的话，只要不是对身体有害的话，我没多大要求，但是保险这是一定要买的。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一个文博园内出现了上千个兵马俑，事件引发关注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表声明，将保留依法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对此，安徽方面认为不构成侵权。央广记者周一帆报道。 根据网友爆料，在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的5000年文博园内出现了号称中国最大山寨兵马俑，上千个兵马俑整齐排列，完全按照西安临潼兵马俑1号坑1:1复制而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侯宁斌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就是先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这种展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我们不知情，这是一个态度。第二个，我们的法律顾问会给他发这种律师函，讲明这个东西是违反了这种不正当竞争法，跟他来商量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5000年文博园的行政总监殷兆平认为， 我们这个呢不存在侵权，也没有必要呢去跟他沟通。他如果觉得我们侵权，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兵马俑并不是秦始皇兵马俑这个博物院的专利，曹营哪里都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到历史去找他自己考察。你就这么侵犯我们的这个经营行为啊！ 同时，安徽5000年文博园方面还向记者发来了一份安徽省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韦国所写的法律意见，其中认为太湖5000年文博园兵马俑不侵权。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一月份，我国原油进口同比增长27.5%。山西承诺今年劳动节前还清国企拖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保。新疆将于本月底实现跨省就医直接结算。请听报道。 一月，我国原油进口3403万吨，同比增长27.5%，进口金额899.9亿元，同比增长87%。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小平： 我们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60%。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你的能源安全问题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你必须要考虑你的安全问题。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晨新表示，13五末，我国石油储备建设将基本完成，进入世界石油储备大国行列。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山西煤炭产业遭遇寒冬，受此影响，煤企拖欠职工工资社保普遍存在。全省国资国企欠薪约54.6亿元，拖欠社保118亿元，两项合计172.6亿元。山西省决定力争五一劳动节到来之前全部还清。山西省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王艺新： 每个单位啊，做一个测试，下一个大的决心，宁可投资压一点，或者转让部分股权和资产，力争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前，把历年拖欠的工资、社保全部给他还清。 央广记者岳旭辉，山西台记者王红荣，太原报道。 作为首批启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省份，新疆已经与河北、海南、云南、山西四省携手完成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实地交叉联网测试工作，实现了5个省份双向入院结算，有效解决了异地就医跑腿垫支的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保险管理局医保中心主任姚斌： 实现了5个省份双向入院结算，标志着新疆通过不平台实现更大范围的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新疆计划本月底使全区各地州市全部接入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新疆台记者陈居里、李刚、乌鲁木齐报道。 宁夏近年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支持传统产业改造。截至2016年末，宁夏绿色信贷余额为1124亿元，已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1.6%。 上海市教育部门透露，经多方协商，上海近期将推出一系列规范未成年人骑行或驾驶非机动车行为的举措，包括改进共享单车注册办法，交管部门加强巡查执法，学校加强安全教育等，严禁12周岁以下孩子骑行共享单车。 河南项城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集中加大农田水利投资建设，去年以来，市内新增有效灌溉面积7600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0000亩，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新增农民收入近500万元。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社企收费，持续为实体经济减负，坚决取消事业单位不合理收费，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 中国经济网评论：长期以来被企业诟病最多的，莫过于名义上提供中介服务，实则抽取红利的红顶中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须斩断红顶中介的分红之手。 文化益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火了，而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更是凭借丰富的诗词知识为人称道。 新华网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传承传统文化需要更多的才子才女。 央视网复兴论坛评论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从文化益智节目出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传播形态，这样我们不仅更有文化自信，也会拥有更丰富和辽阔的精神家园。 光明网认为，诗词大会虽然火了，但不能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修习当作新的功利目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为了远方，而不只是近处，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久久为功。 1月底沙巴沉船事故中获救的20名中国游客目前已全都出院。据总领馆工作人员介绍，20名中国游客获救时均有不同程度的脱水和皮肤灼伤，他们目前身体恢复良好，出院均获得了医院方面以及他们本人的同意。获救人员当中已有13名中国游客回国，其余人员仍留在哥打基纳巴卢就此次沉船事故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做调查取证工作。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今年1月18号，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联合国决议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发生在巴西南部圣埃斯皮里图州的军警罢工持续了长达1周的时间， 不法分子趁着执法真空杀人劫掠，超过120人死于非命。目前该州军警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11号起结束罢工，返回工作岗位。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此次罢工的起因是军警们对薪资及福利待遇不满，但由于法律禁止军警罢工，军警的家属们连日来就围堵在警察局门口，阻止车辆外出巡逻，以抗议军警的工资待遇多年来没有改善。军警不再上街执勤，圣埃斯皮里图州的多座城市乱了套，哄抢店铺，焚烧轮胎，甚至杀人寻仇。治安状况急剧恶化，各学校不得不因此停课，银行停业，商场关门，城市几乎陷入无序和瘫痪。没有警察的城市太疯狂，每天都有人死去，当你出门以后都不知道有没有命回家。据了解，本次军警罢工的诉求包括要求上调43%的工资水平。圣埃斯皮里图州州长怒斥该行为是敲诈。由于面临遭到叛乱指控的威胁，当地时间10号晚些时候，罢工军警同政府达成协议，同意在周六返回工作岗位。当地官员还透露说，封锁警察局门口的军警家属也将面临处罚。 澳大利亚近期遭遇百年不遇的炎热天气，个别城市最高气温超过48摄氏度。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今年年初以来的持续高温已经打破了澳大利亚东部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南澳大利亚的塔库拉市9号最高气温超过了48.2摄氏度。预计近期新南威尔士州的平均温度将达到40度，西北部的最高气温也将达到47度。天气预报称，从11号开始，悉尼将会出现一年内11天平均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这将打破悉尼在1895年中连续9天高温的记录。常年居住悉尼的媒体人胡芳： 在高温天气下，路上的行人明显减少了很多，而很多年轻人呢，经常会拍摄一些在烈日下用阳光煎鸡蛋的视频，来表示对高温的不满和无奈。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商表示，由于气温过热和用电需求上涨，很有可能面临能源供应不足的威胁。10号，澳大利亚能源部长呼吁公众安全用电，避免热浪下产生的大停电以及其他安全隐患。此次高温也提高了悉尼的防火预警等级。自2009年澳大利亚国家防火等级标准颁布以来，本次高温预警是新南威尔士州历史上第二次达到了灾难性防火的级别。 春风大地情满怀，春潮四海踏歌来，各门类老中青三大艺术家欢聚一堂，共襄盛会，喜迎新年。2月12号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百花迎春》，中国文学艺术界2017春节大联欢，敬请收听。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日本在野党批评安倍访美搞朝贡外交。安倍处心积虑的高尔夫外交能拉近日美距离吗？ 安徽一文博员仿制兵马俑尹锡安方面不满，仿制兵马俑是否涉嫌侵权？ 有人呼吁把元宵节纳入法定假日，传统节日文化该如何传承？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蒋勇、文琪，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